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十三集。我穿过屋子走开去，打开了前门，马鲁洛正站在门廊上，身上穿着他参加复活节弥撒时穿的最好的衣着。他最好的衣着是一身黑色绒面呢的衣服，上面挂着一条很粗的金表链。他把他那顶黑礼帽拿在手里，局促不安地朝我微笑着，像一条闯进禁地的狗似的。请进来吧，马鲁洛先生。 不必了。尼萨，小伙子，我只想跟你说一句话。我听说那个家伙要给你一笔回扣。 嗯，是吗？ 我听说你把他给赶出去了。 谁告诉你的？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那又怎么样呢？你想要说我应该接受他吗？ 马鲁洛跨进一步，握握我的手，一本正经地摇了两次。你是个好人。 没准是因为他给的数目不够大呢。 你是在蒙我吧？你是个好人，就是这句话，你是好人，你是好人。 他把他的手伸进鼓鼓囊囊的裤袋，掏出一个纸袋来。 你拿着这个。 他拍拍我的肩膀，然后一副窘态毕露的神气，赶忙转身跑开了。那两条短腿吃力地搬动着，从雪白的硬领里鼓出来的肥胖的脖子胀得通红。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朝袋子里望了望，是糖制的复活节彩蛋。我们铺子里有一大玻璃罐子这样的东西。马鲁洛给孩子们送来了一件礼物。 马鲁洛送来一件礼物，我简直不敢相信。 可他确实送来了。 怎么回事？他从来没干过这样的事儿啊。 我想他不过是挺喜欢我罢了。 发生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儿了？ 我的宝贝儿，世上有800万件事情咱们谁都不知道呢。孩子们在开着的后门外探头探脑地往里张望。我把纸袋递给他们。孩子们，一位崇拜者送来的礼物，吃过早饭才准去动它。这是一个不错的复活节的早晨呐。我们正在穿衣服准备上教堂的时候， Mary 说， 我真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马鲁洛吗？我得承认，宝贝儿，我也正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是一口袋便宜糖果， 你不认为这也许只是一种真诚质朴的举动吗？ 我还是不明白。 他老婆死了，他既没个女人也没个孩子，他年龄越来越老了，没准儿，没准他是感到孤独。 他从来没来过这儿，既然他觉得孤独，你就该要求他加薪。他连贝克先生那都从来不去，这真叫我有点心神不宁。 今天我把自己打扮得像一朵鲜花，体面的黑礼服，我那身丧礼时穿的黑礼服，衬衣和领子是那么挺那么白，简直能把太阳光都笔直地反射回去，一条上面有细圆点的天蓝色领带。是 Margie 在搞他那套祖传的呼风唤雨的勾当吗？马露露的消息是从哪儿来的？只可能是从伯格先生传到Margie 再传到马露露那儿。我不信任你 Margie， 原因何在我也说不上来，但有一点我明白，而且一下就明白了，我不信任你 Margie 太太。我一边脑子里老转着这个念头，一边走进园子去找一朵白花来插在我复活节礼服的牛孔里。在墙根和向下斜的地窖口之间的一个角落上有一个隐蔽处所，那儿的地被炉灶所熏热，而且经常暴晒在冬日的阳光中。那儿长着从我祖先墓地上繁茂疯长的母本上移植来的白色紫罗兰。我采了三朵长得像狮子面孔似的小花插在我的牛孔上，又为我的宝贝儿摘了整整12朵。四周用它本身的浅绿色叶子围着，以便芬芳悦人，然后用一张厨房里捡来的锡纸紧紧把它裹好。 啊，可爱极了。等等，让我去找一只别针来，我要把它戴在头上。 Mary 高兴极了。这还只是开始，大可不必，我迷人的小鸟。我愿永远为你效劳。基督已经复活，从此百事都会称心如意的，我亲爱的。 千万别说这傻话，拿神圣的事情开玩笑，我亲爱的。 你那头发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喜欢吗？ 喜欢极了，以后老是这么梳吧。 我还拿不准你是不是喜欢呢。Margie 说你压根不会注意的，这回我可要告诉他你确实注意了呢。 Mary 把花做了一个花环戴在头上，这是一年一度献给 Elst 女神的春日献礼。 喜欢吗？ 喜欢极了。现在轮到两个小的来接受检阅了。耳背鼻孔洗干净了没有？皮鞋擦亮了没有？每个细节都不放过，而他们俩无时无刻不在闹别扭。阿伦的头发涂了厚厚的发胶紧贴在脑门，弄得他的眼睛都不大好眨了。他鞋后跟漏了擦油，但他却煞费心机把一撮头发在额前弄成一个蓬松的发卷，就像是一缕夏日的和风。 Ellen 是个姑娘气十足的姑娘，浑身上下都弄得整整齐齐。我又竭力试着来说句好话。 Ellen， 你把头发梳成跟往常不同的样子了吧？这跟你挺相称呢。 Mary，宝贝，你喜欢吗？ 哦，我们的 Ellen 开始喜欢打扮了。 我们排队似的浩浩荡荡地走出我们家门前的小道，踏上榆树街，然后走向波洛克街，我们常去的教堂。我们那个有白色尖塔、完全抄袭 Christoph Rein 风格的老教堂。我们汇合在一个愈来愈壮大的人流中，一路上每个妇女都赞赏着别的妇女的漂亮帽子。我对 Mary 说，我倒为复活节设计了一种帽子，用金子打一种简单的前面敞着脸的 经济官，额上垂着红宝石的流苏。 伊桑，别人会听见你这种话的。 不成，我猜这种帽子大概是不会流行的。 我觉得你这种人真叫人讨厌。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是这样，而且还不只是讨厌。不过我倒真想知道贝克先生碰到别人议论他的头发时会发多大的脾气。我们家这条小溪汇合进了大群的人流，庄重地跟旁人打着招呼。慢慢的，这条人流又扩张成了一条大河，流进了圣托马斯圣公会教堂。这是个不算太高的教堂，也许稍稍高出市镇中心的建筑之上。将来一旦到了我必须向我的儿子传授生活的秘诀时，不过毫无疑问，他一定早已知道。我一定不要忘了告诉他关于头发的事情。对，头发的事情。只要学会对别人的头发说几句好听的话，他就准可以得到他那贪婪的小心眼所能渴望到的一切。不过我也必须警告他，他可以对别人拳打脚踢，把他们打倒在地，狼狈不堪，或者抓住他们的头猛撞，但他却千万千万不能去抹乱了他们的头发。知道了这个诀窍，他甚至都可以去做皇帝。贝克一家刚巧就在我们前面跨上了台阶，我们彬彬有礼地相互问候。我想喝茶的时候你们准会光临的吧？ 当然准来。祝你们复活节好。 那是 Alan 吧，他长高了很多，还有 Mary Ellen 也是。他们窜得那么高，我都认不出他们了。 从小常去的教堂总是有种十分亲切的味道。我熟悉圣托马斯教堂的每个隐秘的角落，每一种神秘的气味。我就在那个洗礼盆里受洗，在那个栏杆前受的坚信礼，就在那排座位上，霍利家的人天知道已经坐了多少年头。而这绝不是夸大其词。 那种神圣气氛一定已经深印在我的心头，因为我至今还记得自己所犯下的每一件亵渎神圣的行为，而且还不少。我想我现在还能找到每一处当时曾用一枚钉子刻下自己名姓的地方。有一回 Danny Taylor 和我曾用针在祷告书上那些出奇的肮脏字上戳了些窟窿，辉勒先生抓住了我们，我们受到了责罚，但他们却不得不翻遍了所有的祈祷书和赞美歌集，以防止还有其他类似被破坏的地方。有一次在读经台前的讲道座上还发生过一次不成体统的事。我当时常挂着肩带，手捧着十字架，用愣头愣脑的男高音参加唱圣诗。那回正巧主教来主持仪式，这是个挺可爱的老头子，头秃的金光活像个煮熟的葱头。不过在我眼里他却仿佛闪耀着圣洁的光辉。正因为是这样，我一时灵感降生，在唱完圣诗把十字架插在底座时竟忘了用铜插销把它削牢。正当听第二遍讲道时，我大吃一惊地看见那沉重的铜十字架倒了下来，正砸在那圣洁的秃脑袋上。主教像一头被宰倒的牛似的倒在地上，而我从此就只好把肩带让给了一个唱的不如我好的孩子，绰号叫臭脚希尔。他如今在西部某个地方已经是个人类学家了。这件事似乎向我证明，仅仅凭意图，不管是好意或是恶意，还是不够的。左右着意外事件的是幸运或者厄运，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听众朋友，与其竭力考察小说中所写是否有其人有其事，还不如去仔细查看一下他的周围邻里和探索一下自己的内心。因为书中所写的 是当今一大部分美国社会的情景。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 今天复活节，我们从头到底的参加了宗教仪式，并且聆听了基督确实已经复活的宣告。这话像往常一样使我感到脊背上一阵寒战，我诚心地接受了圣餐。 Alan 和 Mary Ellen 却信心尚未坚定，所以很不安分，需要时时用严厉的眼光去阻止他们捣乱。每当 Mary 的目光变得火辣辣的时候，连半大孩子那种钢盔铁甲都能被他穿透。随后在刺人的阳光下，我们大家相互握手问候，握手祝我们的邻里们春季安好。所有我们进去时该打招呼的人出了时再一次重新致意，这就像一次漫长的连续祈祷，一次表现彬彬礼节的持续不断的仪式，就像是在默默祈求得到别人的注意和尊重。早上好，这么好的天气你身体好吗？ 好极了，谢谢你。你母亲身体怎么样？ 她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年纪大了就少不了种种病痛，我一定会转告她你对她的问候的。 这类话除了表示感情外并没有什么意义。一个人究竟是按他的思想来行动呢，还是全凭感情来激起行动，而有时再以思想来作为补充。阳光下，贝克先生正走在我们这小小行列的最前面，他一路小心翼翼地避免踩在路面的裂缝上。看来他那位已经去世了20年的老母亲尽可以在泉下感到放心了。贝克太太阿梅利亚快步地走在他的旁边，竭力用他忙忙乱乱的步子跟上贝克先生那不大匀称的步调。阿梅利亚是个小个子女人，目光尖利的像只鸟，但却是一只靠人喂食的鸟。我的儿子阿伦和他的妹妹一起走着，却彼此都装得仿佛是陌生人似的。我觉得艾伦瞧不起阿伦，而阿伦也恨透了艾伦。这种情绪可能会持续他们的终生，尽管他们也学会用亲切言辞的玫瑰色薄纱把它遮掩起来。我的妻子，我亲爱的姐妹，把他们的午餐煮熟鸡蛋和咸黄瓜夹果冻和花生酱的三明治，熟的带酒香的红苹果都分给了他们，让他们个人自己去混世界去吧。两个小的捧着自己的纸袋马上就走了，分头走向他们各自的小天地。你觉得今天做的礼拜挺愉快吗，我的宝贝儿？ 啊，当然了，我每次都是这样的。可是你，我有时候简直疑心你到底信不信。我确实是这个意思。瞧，你瞧你那种玩笑话，有时候真的……哎，坐进来点，宝贝，坐进来点。我得去弄午饭了。 去他该死的午饭。 这正是我刚才说的你那种玩笑话。 午饭又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要是天再暖和一点，我可以把你带上一只小滑艇，我们可以一直滑到防波堤外去捕钉头鱼去玩。 咱们还得去贝克家呢，你究竟知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信仰教会呢，伊桑？干嘛你老是用傻里傻气的名字来叫我？你几乎从来不正经叫我的名字。 我这是为了避免重复和乏味，在我心里你的名字倒总是响当当的，像是敲钟的声音似的。至于我信仰不信仰嘛，这是个多奇怪的问题。 Mary， 要是我全身从灵魂到肉体都已经像粒干瘪豆子似的毫无信仰，那么像这样的话，怎么仍旧会让我感到胃里紧缩，心口发跳，头脑火热呢？ 我简直不明白你。 好姑娘，我的好姑娘，我自己也不明白。这样说吧，要是当我还是小娃娃，浑身骨头又软又可以随意塑造的时候，他们把我放进一个圣公会的一个十字形的小盒里，让我在里面塑造成型的话，那么后来当我像只小鸡破壳而出那样，一旦破壳而出时，我就会长得完全像个十字架。那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小鸡长得大致就像个鸡蛋的形状？ 你竟说这种不成体统的话，甚至还对孩子们讲呢。 他们也一样对我讲这种话，就在昨天晚上 Alan 还这样问过我。他问 爸爸，你哪天才能变得有钱呢？ 不过我并不曾对他说啊，咱们马上就会变得有钱的，只是你对付穷日子挺差劲，将来对付富日子也准会一样的差劲。而这的确是一句真话，贫穷时他羡慕旁人，有钱的时候也准是个势利眼，钱治不好病，他只能治治病相。 你用这样的话来说你自己的儿女，对我你还不知会怎么说呢。 我要说你是个使人有福的可爱的人，是迷雾式的生活中的一线光明。 你说话像喝醉了酒似的，至少有点醉醺醺的。 我的确是喝醉了。 你没喝醉，我闻得出来。 你的确是闻见了心肝。 你到底碰到什么事儿了？ 啊，你已经发现了是吗？一个变化，残酷无情，像大风暴似的变化。你还只是觉察到它的一点点浪尖呢。 你真叫我有点担心，伊桑，真的，你简直有点疯了。 你还记得我那些勋章吗？ 你的勋章，打仗时得的。 他们颁给我的时候是为了奖励我的疯狂，奖励疯狂。世上再没有哪个人比我从心底里更不愿意杀人的了。但是他们制造了另外一个盒子，把我硬塞进去了。到时候时势要求我去杀人，我也就去杀了。 那是打仗的特殊时期，是为了你的祖国。 我曾经是个该死的好士兵，小卒子，又机灵又麻利又残酷无情，打仗时是个得力的家伙。也许这一次我也同样可以做个得力的家伙。 你是在绕弯子，想告诉我一件什么事儿？ 伤心的是正是如此。这话我自己听起来像是在道歉似的，我倒希望并不是这样。 我得去弄午饭了。 吃了那顿倾盆大雨似的复活节早饭以后，我还一点都不饿呢。 那你就稍微吃点吧。你刚才看见贝克太太的帽子了吗？她准是在纽约买的。 她头发是怎么搞的？ 你也注意到了？简直染成了草莓似的颜色。 Margie 干嘛要在这样一个季节里上蒙多克去呢？ 她喜欢清晨。 她不是个喜欢起早的人。我还为这个取笑过她呢。还有，你觉得这件事奇怪不奇怪？马鲁鲁居然送来了糖袋。你是不是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了？ Margie 要起早，马鲁鲁又送来了糖袋。 别发傻了。 我没发傻，偏偏这一次我没发傻， Mary。 要是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答应不说出去吗？ 你准是在开玩笑。 不是。 那好，我答应。 我猜马鲁鲁大概要去意大利去一趟。 你怎么知道？他跟你说了吗？ 并没明说，是我把各种情况凑在一起猜的。把各种情况凑在一起。 可是这样店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了，你得找个人来帮忙。 我一个人能对付。 实际上现在都是你一个人在干，你得找个帮手。 记住，这事儿还没定准，而且还是个秘密。 我答应过的话从来不会忘记的。 但是你会向别人暗示？ 伊桑，我绝不会的。 你知道你是个什么吗？一只头戴鲜花的小兔子。 你到厨房里自己弄点吃的，我去洗一洗。 Mary 一走开，我就摊开四肢躺倒在我的椅子里，接着就很快熟睡过去了。 听众朋友，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敬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邓翔。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湖北台联合制作。

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十四集。Mary 一走开，我就摊开四肢倒在我的椅子里，接着就熟睡了过去。就在起居室里，仿佛从悬崖上落下来，一下就进了黑甜的梦乡。我很少有这样的情况，而且因为一直在想着 Danny Taylor， 所以也就梦见了 Danny Taylor。 我俩仿佛正不大不小，刚刚成长，一起在那片平坦的有旧房基和地下门洞的干湖底上。正是初夏季节，因为我注意到了树叶十分繁茂，草叶肥壮的都因支不住它们的重量而弯下了腰，这正是那种使人感到软绵绵懒洋洋的季节。丹尼走到一棵圆柱般又细又直的小松树背后去了。我听见他在喊，声音又重浊又异样，就像从水底里发出来似的。接着我来到他身边，看见他正在融化下来，仿佛溢出了他身体的框架而四处流淌。我用手掌竭力想把它抹平、扶植、恢复原样，就好像把溢出模板的湿水泥抹回去那样，但是却做不到。它的骨肉从我的指缝间露了出去。人家说梦境只是一会儿的事儿，但这个梦却一直持续着、持续着，而且我越是努力，它融化得越是厉害。当 Mary 唤我的时候，我正在梦境中拼命喘气。 春困病，这是初步的症象。从前我是个半大姑娘的时候，也曾经那么昏昏好睡，吓得我母亲连忙去请 Grady 大夫来，他还以为我得了昏睡病，实际上我不过是正在春天里长个儿。 哦，亲爱的，我做了个白日梦，但愿别人不做这样的梦。 亲爱的，这都是这几天忙忙乱乱的缘故。来，起来梳梳头，洗洗脸吧。你看来疲倦了，亲爱的。你身上舒服吗？嗯，现在差不多该去了。你已经睡了两个钟头。哦，你大概是缺少睡眠。我真想知道那个贝克先生心里到底是打什么主意的。 你会知道的，宝贝儿，我答应你，一定让你亲自听到每一句话。 不过他或许想跟你一个人单独谈，做生意的人都不喜欢太太们在旁边听着。 可是我不让他这样，我要你在场。 你知道我对生意上的事儿一点也不懂。 我知道，但是他要谈论的正是你的钱呢。你简直没法了解像贝克家那样的人，除非你生来就了解他们。交往，即使友好来往，也做不到这一点。我所以了解他们，是因为我们两家在门第、出身、经历和过去的财产上都境况相似。这就仿佛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圈子， 拒旁人于千里之外。在我父亲丢失了自己的家财之后，我还没有完全被排斥在门外。我作为一个霍利家的人，也许始终仍旧被贝克家视为是可以接待的，因为他们觉得跟我有亲属关系。但我只是一个穷亲戚，绅士人家没有了钱就渐渐不再称其为绅士。没有钱，阿伦我的儿子就会跟贝克家不再相熟，而他的儿孙辈也就会成为陌路人，不管他的姓氏和来历如何。我们已经成了没有地的牧场主，没有兵的司令，没有马的骑士，我们是混不下去的。也许这就是我心里产生变化的一个原因。我并不祈求，而且从来不曾祈求过金钱本身，但为了使我能够继续置身于一个我习惯而且感到舒适的环境中，就绝不能缺少钱。所有这些念头大概都是在我头脑中潜伏于我思想表面以下的某个阴暗角落里自发形成的。它并不是作为一种思想，而是作为一种信念而产生的。贝克太太向我们问好。 你好，你们能来我真感到高兴，你老不来看我们。哦 Mary， 天气多好啊，今儿做的礼拜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那位牧师真是很不错。 贝克先生说，我们两家这一向亲近的很不够啊，我还记得你祖父就坐在那张椅子上，告诉大家该死的西班牙人击沉了缅因号，他把杯里的茶都弄洒了，不过那并不是茶。霍利老船长老是喜欢在朗姆酒里掺一点点茶，他是个挺暴躁的人，有些人觉得他爱吵架。 我看得出 Mary 开头简直有点大吃一惊，但随后就对这种热情口气感到大为高兴。他自然不知道我已经把他吹成了个等待继承遗产的人。有钱的虚名差不多也跟钱的本身一样，是有流通价值的。 贝克太太把茶倒在几只像木兰花瓣似的又薄又细的瓷杯子里。他的头似乎有什么神经毛病，老是一抽一抽的，全身只有正在倒茶的那只手是坚定的。贝克先生若有所思地用小勺搅着茶。 我说不清究竟我是喜欢茶呢，还是喜欢喝茶的仪式。我喜欢任何仪式，哪怕是有些傻里傻气的仪式。 我想这种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贝克先生。今天早上我做礼拜的时候觉得挺惬意，因为不会有什么出乎意外的东西。每一句话还没说出来，我就早已经料到了。 战争时期，伊桑，请你们也仔细听听，太太们，看你们能不能回想到比这更有意思的事情。战争时期，我曾担任过陆军部顾问，我在华盛顿住了一个时期。 作为你的太太，我最讨厌那段时间。 有一次开一个盛大的军事界的茶会，真是个热闹场面啊。大概有500位来宾，席上的首席夫人是一位五星上将的夫人，其次是一位中将夫人。女主人部长夫人请这位五星的夫人倒茶，那位三星的夫人倒咖啡。你们猜怎么着？这位首席夫人断然拒绝，原因是，我引用他的原话来说，谁都知道咖啡比茶高级。瞧，你们听到过这种话吗？这么说，威士忌比谁都高级咯？ 贝克太太说，那真是个忙忙乱乱的地方，人们还来不及养成一套完整的习惯规矩，就又要换地方了。Mary 讲了波士顿的一次爱尔兰人的茶会，那是用一只圆盆装着水在火上烧开了，用长柄铁勺舀给大家。 茶不是泡开，简直是煮熟了。那样的茶能把桌上的漆都烫坏了。 大概在一次严肃的洽谈或者行动之前，必须要有一种仪式性的前奏曲，而且问题越尖锐，这一曲就越是要唱得长久，唱得轻松。每个人都必须负责给他添枝加叶。如果 Mary 和 Big 太太不是在参与件正经大事的话，他们早就会另外定下他们自己的一套谈话格局了。贝克先生已经在闲谈的土壤上浇下一杯美酒，我的 Mary 也一样，而且对于他们的洗耳恭听感到十分的高兴和激动。现在轮到要贝克太太和我来贡献自己的一份了，我觉得自己甘居末位较为得体。贝克太太顺次接过班来，也像前面两个人一样从茶壶里面找话头。我还记得从前有过十几种不同的茶。是啊，人人几乎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他自己的一套。我猜想当时简直是没有一种草啊、叶子啊、花啊没有被人用作当茶喝。如今却只剩下两种，就是印度茶和中国茶，而且连中国茶也不多见了。你们还记得艾菊茶、柑橘茶，还有沉香红茶和沉香花茶吗？还有亚麻茶。什么叫亚麻茶呀？ 一半开水兑一半热牛奶，孩子们爱喝，那一点不像是牛奶和开水的味儿。 该轮到我了，我想说他几句有关波士顿茶会之类的稳妥小心而毫无意义的闲话，但一个人常常总是事与愿违的，意外的话不等你允许就脱口而出了。 Big 先生，我做完礼拜就去睡了一觉。我梦见了 Danny Taylor， 是个可怕的梦。你们记得 Danny 吗？那个可怜的家伙。 我们俩一度比同胞兄弟还要亲密。我没有兄弟。我想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兄弟。自然我还没有能够实现，但是我觉得我一定能做我的兄弟 Danny 的保护人。 Mary 有点恼火，我打破了谈话的格局，他做了一个小小的报复。 伊桑老给他钱，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他拿了这些钱只会去喝酒。 是吗？我也说不上到底。不过不管怎样，这个梦可真是个噩梦。我给他那么一点钱，偶尔给他一两块钱，他拿着一两块钱除了去喝酒还能干什么呢？或许有了正正经经一笔钱，他会走上正道的。 谁都不能这么干。 我的 Mary 嚷了起来。 这样结果会害死了他，是这样吗，贝克先生？ 这个可怜的家伙。泰勒家曾经是个体面的家族，瞧着他弄成这副光景真叫我难受。不过 Mary 说的对，他说不定会去狂喝滥饮的送了命的。 就是不给他也是一样，不过他倒不必怕我害了他，我拿不出一笔正正经经的钱去给他。 问题是在原则，贝克先生说。 贝克太太呢，又出了一个女性的恶毒主意。 该把她送进一家医院，在那儿人家可以看住她。 三个人全对我着恼了，这多少有点让我后悔，不该说起 Danny。 说来奇怪，人的脑子当需要通过小心观察，以便找出一条路来逃出种种隐秘图谋和潜在障碍所构成的布雷区时，却往往反而会漫不经心，玩起摸瞎子或钉驴尾的游戏来。我既熟悉贝克家的屋子，也熟悉霍利家的屋子。暗沉沉的墙壁和窗幔，从不见阳光的阴森森的橡皮假花、肖像、石印画以及陶瓷、贝壳、织物、木头做成的古老纪念品， 它们使得那些古老的时光仿佛成了一种现实和永恒的东西。椅子换过了，以求更为舒适和时髦，但柜子、桌子、书架、书桌却还是地道老式的。狐狸这姓氏不只意味着一个家庭，它也意味着一所房子。正因为这样，可怜的 Danny 才要死死抓住 Taylor 家的那片草地不放。没有了这个，也就没有了家庭，而且用不了多久，甚至也没有了那个姓氏。从口气、语调和心里的愿望来看，眼前坐在那儿的这三个人就已经把他一笔勾销了。看来有些人是必须用房子和家室来证实他们自己的存在的。这当然最多只是一种十分脆弱的保证。在铺子里我是个失败者，是个店员，在家里我是伊桑霍里，所以说我大概是个地位不大妥当的人。贝克现在还能给霍里援手，如果没有了那所房子，我大概也同样会被一笔勾销的。这不是人对人的关系，而是屋子对屋子的关系。我对抛开 Danny Taylor 这个活生生的人感到恼火，但我对此无能为力。正是这样一种念头使我变得敏锐和深沉起来。 Bake 正在想着要试试把霍利重新扶起来，以便使他将来能够在谣传中 Mary 的那笔遗产中沾到点光。现在我正处在布雷区的边缘，我对我的这位无私的恩人起了一种强烈的反感。我感到自己的心变硬，变得谨慎而阴险可怕起来。就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出现了一种生死搏斗的感觉，以及有节制的发泄野性的规律。而最首要的一条规律就是要让你的防守也显出进攻的架势。贝克先生，我们没有必要再去重提那些远去的事情。你比我更清楚知道我父亲逐步无可挽回地丧失掉霍利家那份产业的详细过程。我当时正在打仗，这事儿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毛病不在他的意图，而在他的判断力。 我知道他有点不通世故，但究竟怎么会发生的呢？ 当时正是疯狂投资的时期，他发狂式的投资啊。 别人给过他忠告吗？ 他把钱投在一些已经有点过时的军需品生产上，后来合同纷纷撤销，他就遭到了亏损。 他那时正在华盛顿，你知道那些合同吗？ 我只是大致知道。但这已足以使你自己不去投资了。对，我没有去投资。 在投资的问题上，你劝过我父亲吗？ 他当时在华盛顿吗？ 但是你是知道他拿了霍利家的财产去抵押了钱进行投资的吗？ 是的，我知道。 你劝阻过他吗？ 他在华盛顿。 但是你的银行却取消了抵押品延期赎取权。 银行没有办法不这样做，伊桑，这你是知道的。 是的，我知道。不过你当时没有能劝阻他，这是很丢脸的。 贝克太太说，你不能怪他，伊桑。 哦，贝克太太，现在我明白了这种情况，我不怪他，我本来也没有怪他的意思，不过我始终不大清楚当时的经过。 我估计贝克先生原来是准备好一番开场白的，但既然错过了时机，也就只好试着重新再找机会。 他咳嗽了一下，醒了醒鼻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叠薄薄的擦手纸来，抽了一张擦了一擦，又抽了一张擦了擦眼睛，再抽出一张来擦了擦眼镜儿。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拖延时间的办法。曾经用了5分钟的时间来装好和点燃他的烟斗。等他弄停当了，正准备重新开口时，我说话了。 我知道我自己并没有权利请求你帮助，不过贝克先生，方才您自己重新提起了我们两家过去长期合作的关系。啊，他们都是些好人，而且一般说来有极好的判断力，行动稳健。不过并不是盲目稳健，先生，我相信他们一旦选定了航向，就会一直开到目的地的。确实是这样，甚至不惜击沉敌方或者放火烧船。他们是领有特许状的，不用说。我相信在1801年，先生，他们曾被责问过究竟什么叫敌方。战争过后总会有些政策调整的。这话不错，不过我并不是为了闲聊才翻出这些老账的。坦白地说，贝克先生，我决心要重振家业。哎，这才叫干劲儿，伊桑。有一段时期我简直以为你已经失掉霍利家的特色了。 我是失掉了， 或者也许可以说是没有发挥它。你答应帮助我，我究竟该从哪着手呢？麻烦问题就在你缺乏一笔资金来作为开始。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要有了一笔资金，应当从哪入手呢？ 这对太太们来说一定太乏味了，或许我们还是上书房去谈吧，生意问题太太们会感到厌烦的。 贝克太太站了起来。 我正想请 Mary 帮我选选那间大卧室里用的壁纸，样本都在楼上的 Mary。 是这样，贝克先生，贝克太太，我希望 Mary 也听着。 但是我的 Mary 已经跟着走了，正像我原先所预料到的。 我对生意上的事一点也不懂，可是对壁纸我倒是还的确懂点。 可这事跟你有关啊，宝贝儿。 我只会弄糊涂了，伊桑，你知道我的。 也许你不在，我会更加糊涂呢，宝贝儿。挑壁纸的事可能是 Big 先生预先嘱咐好的，我想他的太太大概不会管挑纸的事。毫无疑问，没有哪一个女人会挑中我们现在所坐的这个房间里糊着的这种颜色既暗又印着几何图案的壁纸。这么说，你现在的问题是资金。伊桑，你的房产是一清二楚的，你可以拿它去抵押贷款吗？ 我不想这么干。 那好吧，我能尊重你这种心情，不过那是你唯一可以作为抵押担保的东西。另外呢，就是 Mary 的那笔钱，虽然不多，但你有了一点钱就可以生发出更多的钱来了。 贝克先生，我不想去碰他的钱，这是他的经济保障。 那笔钱你们是存在一个共同账户上的，而且存在那里一点生发都没有。 假定说我现在已经打破了这种顾虑，你有什么好的主意吗，贝克先生？ 你估计他母亲手头大致有多少呢？ 这我不知道，不过看样子很可观。 贝克先生仔细地擦了擦眼镜儿。我现在要跟你说的话完全是机密的，伊桑。 听众朋友，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邓翔。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湖北台联合制作。